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赫儿。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老车。 非得要重复我的话，你们两个人真幼稚。就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儿童节。 对，今天是儿童节啊。 对， 首先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和长不大的小朋友们 说谁呢 这个儿童节快乐。 对，儿童节快乐，这也祝两位爸爸儿童节快乐。 对， 哎，儿童节 其实是孩子们的节日。 那孩子们的节日得有家长陪同啊，对吧？ 对对对，所以父母们的受难日。 对，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孩，这个我作为一个孩子来讲，邀请两位嘉宾，老车，一个这个9岁孩子的父亲。 那你七岁 ，预长了2岁。那个一水，一位3岁孩子的父亲， 两岁。哎呀， 对不起，我还是个孩子。 都论虚岁吧，现在 不是，我可能不识数。 一个虚2岁，一个虚三岁，可还行？ 是。那今天是儿童节，其实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相对来说比较老生常谈了，关于儿童的一个行车安全的问题，出行安全。 对，出行安全。 对，这个儿童在道路安全上其实也是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一个点。嗯，比如 说现在孩街面上孩子多了吗？ 不是街面上孩子多了，是说现在大家每个家庭里面几乎都有车，然后也几乎都有一个孩子，也现在二孩政策放开了，对，也会有两个孩子，但是孩子怎么坐车才安全？ 介绍一下这个7座 MPV 吧， 别给我带跑啊，我回来。所以孩子怎么出行是安全的，家长会格外的注意。我相信两位当爹的一定感同身受啊。嗯， 老车，你这个比我早当爹5年。 对，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儿童安全座椅，应该是从国外更多的是获取的，看到他们的这个父母，不管家里面有几个孩子，也不管这个车是什么样子的，多破啊，或者多年头多长，它总会有一个儿童性座椅伴着这孩子在成长。我就想到了一个蒙古族的民歌， 传家宝，这 啊，蒙古族的民歌叫《雕花的马鞍》。啊，这有点那个，就是 老车，你 这个 今天是儿童节，你说那是老年节的事儿，我都不记得。 所以说，这个儿童性座椅也是应该是，你看国外真的是，他这一个儿童性座椅，他用完之后，他会给他的弟弟妹妹接着坐。 嗯， 啊，真的是这样，有传承在里边。嗯，但是他传承下来的不光是这个东西，也是这个安全理念。 嗯， 这个国外比中国人确实要是强多了。 对，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立法，说是让这个儿童性座椅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标准， 现在安全座椅还没有立法 到。有了已经。 就你说是从生产还是从使用？ 不是，从使用和生产都有。 都有吗？ 都有了，都有。 好，那我觉得应该是鼓掌。 对，这个确实应该是大力的再推广下去。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再来跟大家再来谈一谈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相关的一些话题。 对， 因为其实今天是一个小孩子们或者说小朋友们很高兴的一个节日。 嗯， 但是说实话，往往在我们不关注这样的这个节日的时候，就好像很容易去忽略那种孩子们出行，不管是坐车、走路、在街上玩耍、在这个公园里玩，他的那些，那就是周边很可能发生那些安全的隐患。 对，那我们今天其实是我开始啊，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嗯， 因为我们经常发生的一些事儿，就是周边也会有朋友说，哎呀，孩子太小，他可能不喜欢这个束缚啊，对，他坐儿童安全座椅他就哭就闹，其实这种情况真的非常的多。 对，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多的现象，这是一个很普遍很普遍，就是几乎是100%的一个普遍现象。 对， 孩子要坐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话，如果你调的非常得当的情况下， 嗯， 说实话安全座椅不舒服。 嗯， 因为它后边它不像咱们的这个座位是一个沙发那样的感觉，它实际上是那种硬的那种合成的塑料啊，什么 PVC 啊这样的东西，再加上一层薄薄的海绵垫。 嗯， 你说坐进去跟坐一个板凳坐一个马扎没有太大区别， 而且它要有那么多的束缚，孩子动起来就会觉得很不方便。 他可能只能是胳膊在动，你身子要动一动的话完全被这个 对勒 着，他自己的安全带所勒着。 对， 所以这样的话你要说坐安全座椅舒服吗？一定不舒服，这是肯定的。 这我突然想到啊，虽然说我们说一定要坐儿童安全座椅，坐儿童安全座椅是因为要保护孩子们的这个行车的乘车的一个安全性，但是你说儿童安全座椅，你说都坐成沙发似的，不也挺好的？ 但是它的这个硬度跟强度和包括它的体积估计就不好控制了。 嗯， 你想，如果咱们做一个比较厚实的那个这个健身座椅，不管是什么，待会儿咱们说的提篮式的还是正反的这个、 嗯、 这个装，你说它要是占领了整个后排，咱们有的这个家庭的车并不大呀， 嗯， 你要占领整个后排的话，你本身你它就失去了后边再做一个这个大人的这么一个空间了。 嗯， 所以我觉得儿童座椅的厂家不是没想过把这安全座椅做得很舒服， 可能也是会，如果做得很舒服也会增加一些成本，是吧？ 对，我觉得成本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例子，然后再有一个因素就是刚才说的空间， 空间成本。 本身你看一个小儿童座椅、 嗯、 你摆那儿不占地儿，但你真要使用起来的话，它真是占了一个成人的地方。 而且我发现这儿童安全座椅还挺沉的，你忘了我们上次拍车后排在安那个儿童安全座椅的时候、 嗯、 我说实话，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我真的不太会安， 嗯， 就是还挺费劲的。 当时谁安的？ 红城呀，红城安的特别不标准，被吐槽了，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好，那我们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聊一聊儿童安全座椅的种类，我们给大家再次普及一下。 月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意中，只是想你在弄，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错，也许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六一儿童节，我们来聊聊儿童安全座椅。刚刚说了啊，这儿童安全座椅有点沉， 嗯、 安起来就是 有点费劲， 有点费劲啊，没有真正操作过。 一般这都是爸爸来干，是 吧？哎、嗯，真的吗？ 嗯，那肯定啊， 哎、 那是肯定的。 好，那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分类吧，因为并不是说所有孩子都用一个规格的，有这种提篮式的呀，这分应该是分年龄段来。 它是实际上现在是现行两个标准，因为原先那个标准是统一的，但是现在孩子、 嗯、 你比如说一岁的孩子跟原先就是咱们那个年龄跟你那个年龄 一岁半， 我觉得一岁半甚至两岁的孩子这个成长的这个阶段可能都是一样的， 你说体重吗， 个头啊，体重啊， 对，主要是 现在孩子营养太好了， 哦， 所以我觉得倒不至于，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分了两个这个标准，一个是刚才赫说的是按年龄分、 哦、 另外一个是根据年龄来推断他的体重，或者说根据体重来推断他的年龄，所以基本上是分成了几种啊，分成五种，提篮式的，然后这是属于零段，就跟咱们奶粉差不多， 嗯， 然后那个在一定的这个体重的这个规格下，你比如说像这个从8斤左右到30多斤，中间它可能有一个这个到第一段。就是0到4岁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 然后之后呢是4岁， 对， 再往前推 4到可能啊、你说是往后还是往四？ 对，就它其实0到4岁之间，它可以再细分， 对，没问题， 就是还可以分成1岁到4岁， 对、嗯， 和4岁往后推的4岁到12岁， 对对 对， 对， 以及1岁到12岁，所以这五种的安全座椅类型。 嗯嗯、 呵，这我觉得这也跟家庭的经济条件状况可能也有关系。 嗯，对，因为它的适用范围不一样。你比如说、 嗯、 一般的家庭啊， 嗯、 我建议大家如果要买。儿童安全座椅的话，从咱们的小孩子一出生，先买个提篮，那个是0到6个月左右。 嗯， 然后从6个月开始，咱们就可以先买一个从0岁到4岁的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因为六个月的时候孩子是可以直立坐着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了。 嗯、 然后用到四岁之后，再买一个从4岁到12岁的这么一个座椅， 就可以 相对来讲，对这三个就可以伴随咱们孩子一直成长到12岁。但我估计现在啊，成长不到12岁，10岁差不多了。 嗯， 12岁就已经 对 这老车有发言权。 这个现在确实孩子，其实孩子在接受儿童安全座椅，像我们中国的家庭啊，也了解过一些。之所以孩子不坐儿童安全座椅，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原因， 嗯、 他嫌束缚，他嫌着怎样的，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他一这种吵闹之后，家长就顺从他了， 啊、就受不了了， 不再去强制他坐了。但是在国外不是这样的，他就一直坐，他接受了这个东西，他就一直坐下去了。 嗯， 其实刚才一水也介绍到了这几种啊。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是做不到12岁，我觉得能做到8、9岁就已经很不错很不错。 你说的比我还慎得慌。 嗯、 啊， 我觉得12岁的时候做到10岁 啊， 这或者说是10岁的时候已经能穿12岁左右的衣服了。我觉得这 真的， 你说长得高是吧？ 那现在的孩子真的是挺人高马大的，那个二三年级的孩子跟过去那个2、3年级孩子真不一样。 哎呦，我真没赶上好时候。好，那鉴于现在的孩子们成长的比较快，那七岁儿童安全座椅，我觉得，我身边的小孩子。7、8岁好像真的做的就还蛮少的了。 7、8岁有的可能还有一种小的产品叫做儿童安全座椅的，叫座椅增高垫。 哦，这个座椅增高垫其实我知道的并不是很多。 对，这其实座椅增高垫呢、 嗯、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用 比较 硬质的海绵来做的一个 像坐垫似的。 对，有点像坐垫，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咱们的小朋友坐在这个坐垫之上，然后这样呢咱们在直接系后排安全带的时候、 啊、 不至于勒脖子。直接从这个锁骨这一块， 那这我也需要哈，我很多车都勒脖子。 你可以有一个，你可以有一个。然后如果是好的坐垫呢，它的这个就是它跟座椅接触的那一面， 嗯， 它等于它的底部是有防滑层的， 哦， 所以你不管是放在皮面上还是放在这个织物座椅上，相对来说不会说随着你孩子移动，你的这个垫也移动。 嗯，所以这个我发现这个坐垫不只是对这个儿童有用，对身材矮小的成年人同样有用。 娇小 对， 娇小 对对对对，娇小。 我这给你改个词儿啊。 我谢谢你啊。 对， 哦，那其实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啊，你要细分起来还是挺多的。然后它每一个儿童安全座椅当中的这个卡扣，它的固定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以后介绍一下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方式。 宁等一分不想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邓仰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儿童安全座椅啊。我们聊到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方式，其实我们知道的大致就是三种，然后还有一种类似于辅助型的。 对， 嗯， 其实这三种呢大家都比较好认，而且比如说咱们从很多电商啊都可以看到这个规格上面人就写了、 嗯、 这个是什么样的连接、 嗯、 另外一个什么样的连接。其实分三种的话，最简单的这个方式啊是安全带的，就是这个最直接的， 嗯， 就是直接绑个安全带，有一个卡扣这么一固定就行了。 嗯， 第二种方式呢是叫 ISOFIX， 这个是欧标的、 嗯、 大家可以就是把它想成是欧洲标准的这么一个连接方式。然后第三种呢叫 LATCH， 它是一个美国标准的一个，我认为啊它可以算一个辅助连接方式、 嗯、 因为它如果是单独使用的话，最好配合 ISOFIX 这个欧标的这个插口来进行使用，这样更坚固一些、 嗯、 对。 但是它跟那个安全带的绑系方式的话，就是没有办法， 就不太一样了。 哦， 不太一样了， 明白了。但是因为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都觉得 ISOFIX 这个稍微会靠谱一点，觉得安全带这个 高端一些。 对对对，这是对的嘛？ 一提欧标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标准， 对，好像就有保障了。 一提奔宝奥就觉得这是豪车的这个象征。 确实从 就是从连接方式来看 ，ISOFIX 的连接方式要比另外的两种要更牢固一些。 嗯， 它几乎是能形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孩子坐在里面发生碰撞的时候，也能起到一个更好的保护。 嗯 嗯，它实际上 ISOFIX 是就是按照刚才老车的这个话讲，它是在后排座椅当中啊，会有两个这个连接的这个环儿出现。 嗯， 然后咱们把这个座椅下面会有两个滑轨，前面会有那种爪子，就类似于夹子那样的。 嗯， 咱们把夹子嵌到连接环里下，你在安装正确的情况下，会听成咔嚓一声。 对， 嗯， 这就属于连接到位了。然后基本上就属于你棍儿跟棍儿之间的这个金属连接，所以它基本上不会出现松脱的现象， 咬合住了。 嗯， 我跟你说，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啊，如果说真的没有生活经验的人，像我这种没有孩子的， 嗯，你都找不着，你都找不着在哪儿装。 第一，这儿童安全座椅它不轻啊；第二，它装起来其实是挺费劲的，真的找半天。 而且，其实我要吐槽一下啊， 嗯， 有的车型的这个 ISOFIX 这个隐藏的接口隐藏太深了， 太深了， 它那个 这个挖呀， 它那个坐垫还特紧。 对对对，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 ISOFIX 就是安全座椅上的 ISOFIX 这个杆儿啊， 嗯， 是有一定宽度的。 嗯， 你千万要记得在上面绑点这个塑胶带，要不然把咱们不管是你的织物座椅还是 皮座椅 全给刮花了。 对， 这是一个注意事项。嗯， 这真的是，我记得上次我们拍了一辆车的时候，然后当时就展示了儿童安全座椅的一个安装。 对， 我还真的没有弄明白。后来是 我觉得还 红城弄的。嗯，我就说 红城已经有孩子。 不是红城， 不知道， 不是你听我爆料完 啊， 红城弄的，然后还被吐槽说那个拿儿童安全座椅安装的姿势不对啊，什么什么，一看红城 就 是没孩子，对， 特别别扭， 怎么着都不行。然后红城就拿着抱着儿童安全座椅在车旁边转圈儿，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关于这安装注意事项，除了刚才你说的不要刮花座椅外，还有其他吗？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装那个安全带的时候， 嗯，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就是别把安全带给扣上就行了，一定要反向拉紧一下，就跟咱们坐很多奔驰的车辆，它的那个安全带会有一个收紧功能是一个道理， 嗯， 就是让咱们的安全座椅的这个后背尽量贴合到咱们那个座椅后背当中。 嗯， 这样的话它的晃动会比较小，在这个不存在安全不安全啊，就是它可能是过一些颠簸路面的时候，如果孩子坐在这个绑的不是特别紧的这个座椅上面，你想他会晕， 嗯， 它会有二次颠簸。 再就是可能小稍微小一点的儿童，比如说3岁以下， 嗯， 尽量使用原装的那个安全带，就是安全座椅上自带的那个5点式的那种安全带。如果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他身材比较小，如果你用车上那个安全带，那是给成人用的，它几乎够不到孩子的锁骨，就是从肩这块斜穿下来，它几乎就是卡在孩子的脖子，要么就是脸上。 小时候就脸上， 真的差不多是那样，因为它有的那个特别矮，它就是过不来的。所以 现在孩子都个儿大， 所以说尽量啊，视情况而那个再定啊， 嗯。 你的孩子如果比较大的话，那你就用那个； 嗯， 如果还是比较娇小，你还是用他自带的那个5点式安全带，那个更好一些。 对， 我听完老车说，我突然觉得我也需要个儿童安全座椅。 你需要个坐垫的， 你需要掌握儿童安全座椅怎么安。 不用， 因为我经常被儿童安全座椅，我经常被安全带滑到脖子，特别讨厌。 就是你坐姿一定要正确，你不能上个车就什么全都是 左右。坐个车我还要坐之正确，我的天呀， 你要保 持，我用手背后吗？ 手背后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要求手背后， 这个其实是束缚孩子的天性。 哦， 这样吧，今天由于是这个6月1号啊，咱们在这个微信的这个推送里边肯定也会有相应儿童安全座椅的这个一些注意事项， 嗯， 跟咱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可能差不多。大家如果没有就是听明白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到咱们的这个微信这个文章下面去留言， 嗯， 然后我们也会挑选出一位我们认为留言最精彩的朋友，我们会送出一个儿童 安全座 椅， 哎，就是红城不会安那个。 哎，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再一次祝我们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一直心独自穿越沙漠，一枚贝壳见证潮起潮落。